系你好，两位主持好。 系， 我想有两三个问题问，就系话我最近买咗一樽精炼橄榄油咧，系咪可以普通爱嚟煮食？通常我唔会炸嘢嗰啲嘅。 你所谓嘅精炼佢点写噶？佢系写 extra virgin 咧，定系想写咩嘅咧 ？organic 系咩？点样精炼法咧？ 留意喎，佢仲话写住精炼橄榄油咁样。 通常咁样写咧就系最低级噶啦。你问我吓，咁啦吓，就嗱咁讲啦，可以要嚟高温处理就炸炸煎煎煎煎炸炸得嘅。不过都系你系嘥料咯。你越靓嘅油咧，你越就用高温去用佢啦。咁啊啲营养咪走晒咯，就系咁啫嘛。我哋买啲贵嘅就系想佢有多营养嘛。 系。 咁樣， 而我亦都同意博士講咧，就係佢講精煉，即係譬如橄欖油咧，通常咧佢都會話，譬如初榨 啊， 等等啦，係啦。咁咧，但係如果 佢冇話初榨嘅，佢仲係寫住精煉橄 欖 油。 嗱，你可以想象啊，好嘢，佢一定會標榜出嚟噶嘛。 係。 而譬如初榨啦、有機啦、巴拉巴嗰啲咧，就相對而家市場係貴啲嘅。如果佢呢啲都冇寫嘅話咧。咁就係啦， 寫到冇嘢好寫就寫精煉啦。 即係普通我嚟炒下餸啊，咁都冇問題嘅。 我都覺得冇問題。 唔係啊，係冇問題，不過味道唔好嘛。你知唔知炒餸點解要用呢個啫？咁啊，不如嗱你阿常哥成日推薦人哋嘅啦，就可以用苦茶油啦，即係嗰只啦 茶花籽油， 茶 花籽 油 係咯，台灣叫苦茶油。 喺邊度買到啊？ 啲比較健康一啲嘅店啊，買到噶啦。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咧。